基本上是那班友仔自己在那利益摊牌，知道政府有这个 project， 跟许仕仁就没什么分别的，不过许仕仁就有私人利益，是吧，这班友仔就拿公众的钱，大家围围围而已嘛，搞个咩，头先你讲个咩， 音乐喷泉， 音乐喷泉，五千万，搞乜春啊大哥， 你使唔使搞音乐喷泉啊，即係即係唔係，同埋你使唔係你钱啊嘛，大佬即係就係、是、四处搞埋呢啲。 但係咁讲喎，即係我住喺附近，我见到民建联嗰啲 banner， 佢寫住有个音乐喷泉就会令到呢个观塘成为呢个盛事之区喎、啊、真係。 盛事之区系嘛，即係俾大妈舞喺度跳舞系嘛。 你对呀、啊、我谂俾真係观塘嘅居民嚟讲啊。即係怕咗你啦，嗰度有個遊輪碼頭已經係開始可以塞車嘅，大哥， 係嘛？ 嗰度個迴旋處已經好塞㗎啦。 哦，係係係。 喂，對我哋啲居民嚟講，有乜傻啊？ 唔係唔係，我反而覺得即係九龍東咧，其實係應該好似即係你喂你遊輪碼頭附近嘅地方咧，其實有好多 band 友自己度搞埋一啲即係 唔係嗰個係海濱海濱長廊， 海濱長廊 有 band 友。 係咯，喂，其實我反而覺得係嗰啲叫做係叫做係公共空間啊，擴展翻啲公共空間咧，其實仲有。有用喎，真係 好過你政府咁樣規劃落去。 唔係咯， 嗯，唉，遊輪碼頭荒廢好，其實有個好處嘅。咁我哋啲單車友咧，咁 但 係 最荒謬嗰樣嘢咧，就係應該規劃嘅就唔規劃，唔應該規劃你係走去規劃嘛。呢、這個政府真係呢個問題嘛，大哥。係 啊、 嗯，正如我哋第一節啱上緊最荒謬嗰樣嘢就係講 Uber 啫嘛。 系、哎， 嗯，嗱 ，Uber 我哋路炒花生几个礼拜前 讲、哎、过啦， 我哋 up 过噶啦。嗱、啊，老实讲，我就喺香港未用过 Uber 嘅， 系， 但系咧，我发觉咧，我喺即系 Washington D.C. 用咧，即系美国首都啊， 嗯， 好方便。点解咧？你一入个 apps 嘅时候，因为佢已经 location service 嚟，我哋啲电话已经知道你地点喺边度嘛，跟住咧打去边度嘅话，你打得快啊！即刻话俾你听，而家几多分钟嘅车会到，个车牌号系乜嘢，型号乜嘢，收你几多钱？你谂下，嗰、那个 service 系几方便啊，大佬！呢、這个白牌嘅所谓服务咧，即系我僆仔嘅时候，你哋应该未体验过噶。我哋僆仔嘅时候咧，即系除咗系即系搭的士之外咧，仲有白牌噶嘛，就系、是、啲私家车噶嘛。 嗯 嗯， 其实呢一个系香港精神嚟嘅。 嗯， 即系我哋先唔好讲嗰啲法例嗰啲问题。 系。 喂，你香港精神就系点咧？就是我能夠用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方法，在合法的情況之下，去即係為自己的利益。 嗯， 其實就係為咗大眾。 唔係你要變通啊嘛，你變通就係咪就係來於創意咯？即係好簡單，就係、是、話你頭先講一樣嘢咧，就係、是、小巴點樣嚟嘅咧？小巴前身都係白牌車嚟啊嘛，即係最近有人即係係咁 share 啦，係咪？就話喂，其實。當年小巴點樣應運而生，就係、是、因為咧巴士公司大罷工啊嘛，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嘅白牌車啊，走嚟走去啊，截生意啊咁樣樣。 喂，而你香港成個公共交通都係壟斷嚟噶嘛？ 嗯， 港鐵係咪壟斷咧？巴士公司係咪壟斷咧？小巴係咪壟斷咧？的士係咪壟斷咧？喂、嗯，我最近先喺度 check， 即係本來我都唔即係除咗自己親身體驗之外咧，就喂你香港的士有18000幾個牌。千五個咧就喺呢個即係市區，個問題就係在於，喂點解你唔俾多個選擇啲市民大眾咧？即係好似 Uber 咁，喂我揸住架，即係好似尋日扣查嗰扎車啫，人哋揸住個 Benz 啊大哥，揸住個靚嘅七人車啊，揸住個寶馬嚟車你嘅大哥， 嗯， 最好笑嗰樣嘢就係講緊咧冇第三者保險，這個我真係拗曬頭啊大哥， 嗯， 點解冇第三者保險啊？所有人申請過汽車嘅牌照。都要先俾運輸署睇你有呢一個第三者保險啊，大哥！即係例如話，而家你一間我哋做完節目，你兩條友坐咗我的車，萬一一個唔好彩，即係真係撞咗嘅，唔單止我路人，我嘅第三者保險會 cover 啦，你兩條友坐喺我嘅車度都要 cover 啦，大哥。 嗯， 喂，嗰、那個意義就喺呢度啊嘛，呢度亂噏咩第三者保險啊？我哋所有嘅車都有第三者保險噶啦。個、問題關鍵喺邊度咧？就係、是、話。保险公司对于呢一啲咁样嘅所谓嘅优步嘅司机，佢哋去倾日后嘅保险费嘅时候，会唔会加 loading？ 嗯， 会唔会贵啲？因为你嘅风险系比其他人高啊嘛。 嗯， 你系成日都揸住个车喺出边咧去载人噶嘛？喂，我哋揸一日最多咪一个钟，少则可能系半个钟添啦。一程香港有几远啫？佢所以个问题就唔喺第三者保险。 同埋我好懷疑咧，因為其實咧，嗱你如果你呢啲即係載客嘅時候咧，你咪扮 friend 咯， 系咪？即系好似俾人哋捉到黄脚鸡咁样样，即系喺大陆俾人捉到，即系叫鸡啊、开房啊咁样样。然之后你咪大家对咗名先咯，即系大家证明到大家系 friend 嚟嘅，我识得你嘅。喂，我你点知？喂，我虽然有揸 Uber 都好，但我嗰个 moment 唔系揸 Uber 嘛，我嗰个 moment 系即系其实系接 friend 啫嘛。 所以佢唯一能够做得到咧，就而家咁样放蛇噶啦，即系好似差佬放蛇， 系 走去即系啲一楼一房咁一样啫嘛。 啊，系啊， 话你做不道德行为一样啫嘛。 喂，你捉白牌同捉鸡用同一个 同一个手法嚟嘅咋？ 系啊， 佢今日放蛇咯。 系啊， 九龙城去唔知何文田啊嘛，好似话咩去巴富街啊嘛，就是、原来隔篱嗰间系警署嚟嘅。喂，但系个问题就系你睇翻啊，我可唔可以今日睇翻佢啲车资都好啦？你由九龙城去何文田，如果搭的士咧，基本上最多咪三四十蚊到，我好耐未搭过啦，我唔知系咪咧。但系而家佢抽你七啊几啊，即系话你其实个 market 系唔同嘅。 即係咁講， 我點解會 call Uber？ 我預咗我俾多啲錢。 係啦，即係呢個咧。 但我係坐靚車，好似大爺咁，當嗰條友係我司機咁。 係啦，即係呢、這個呢樣嘢咧，咪就係證明咧，個 market 根本係 satisfy 唔到嗰啲顧客嘅需求。即係呢個係 demand market 嚟嘅。即係正如就係話， 我願意俾得起咁多錢。 係啦。但問題就係話個市場滿足唔到我啊嘛，個市場滿足唔到我嘅時候，有啲人係自愿係為呢個市場提供呢啲咁樣嘅 solution 嘅時候，點解你唔鼓勵佢呢？嗱，尤其係即係嗱最近啦，即係梁振英就喺度講，就係話要摒棄、要放棄呢個積極不干預，然之後取而代之就係適度有為。但問題就係在於而家係需要適度有為，定還是係積極不干預呢？如果以過去嘅一個管治策略嚟，或者管治智慧嚟讲，其实是积极不干预嘛。所谓积极不干预的意思，我是尽量 facilitate the market， 其实去自力更生嘛。 Let the market decide。 系啦， 系咪？既然嗰样嘢系有需求嘅，咁咪自然会有供应。 呢个是自由经济的 merit 嚟噶嘛？ 嗱，呢啲嘢本来我反对嘅，不过问题就是咧，你喺个垄断嘅资本主义嘅情况之下，就会出现啲咁嘅。 唔系，而所谓垄断嘅资本主义就是话而家咧的士牌咧。你是限制供应㗎嘛。你是限制咗供应咪就是令到嗰啲即係炒牌嘅人佢哋即係纯粹係即係以佢哋自己 speculation， 係即係係伤害到本身嘅 market， 本身嘅更新㗎嘛。 最高峰嘅时候最近呢一两年而家回落咗少少啦，的士牌价。最高係700多万。 啊，仲贵嘅层楼啊，大佬屌你老。 今日有份报纸就係因为 Uber 去做呢一个嘅俾人拉嘅单嘢呢，去做咗个 research 啦，即时打去啲车行。问嗰个牌价几多？而家系680几嘅，阿哥，680几万嘅的士牌啊，当然系嫌埋嘅的士啦。不过的士好平嘅啫，10-20万嘅啫，大哥。但系咧，就系佢每个月起码要供25000，即使你租佢出去都好，佢包你租啊，21000咋，即系你自己要贴4000。咁你目的系咪乜嘢咧？你话俾我听，一系就你自己揸， 唔系就系供个 mortgage。然之后咧， 咪炒咯。 但系讲到尾， 所以今次 Uber 咧，其实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嚟嘅，亦都系对香港人嚟讲，我重新检视咧香港嘅公共交通服务究竟系点样。 嗯， 喂，老实讲，即好似我咁，其实我都系有少少冲动噶，因为我装咗个 apps 啊嘛。佢嗰度第一个问题就问你想唔想做 driver 啊，大哥？喂你有车牌嘅话，喂我平时翻工就摆低咗喺度。 所以而家系缺 driver， 系 demand market 啊，即系你而家系需求甚殷啊，大佬啊， 系咪？我车都得噶，大哥， 唔系， 所以我唔识路嘅人咋，我虽然揸20几年车，其实我唔系好识路噶嘛。最大嘅问题喺呢度，咁但系你问题就系你有 Google Map 噶嘛，会带你行嘛。虽然香港系差啲，外国好好多。但你个政府冇理由。喂，而家雖然你話失業率相對上嚟講係低咗啲咁多，係嘛3-4% 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人哋有辦法去即係刺激經濟或者係賺錢嘅。你呢個係香港精神嚟㗎嘛？ 所以咪話咯，即係其實你政府咧，呢、這個689咧搞創科局係葉公好龍咯，即係真正正有人係以一個創新嘅科技係解決到市場問題嘅時候，你係會因為啲既得利益咧嘅得失咧，然之後咧就會取替佢嘅。 喂，你 即係保障一啲老屎忽。 你而家嗰啲18000个的士牌連埋新界的士，喂，你而家俾佢焗到6-7百万，喂，你嘅事去揸。而家起碼一間四嚿水入埋油$50，你一日揸幾